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啊！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快乐大家常。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有这么一天啊，汤姆先生到邮局去办事儿。他在邮局里看见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柜台旁边，有条不紊的往遍布心形图案的粉色信封上贴着印有 love 字样的邮票。接着呢，这个中年人又取出一只香水瓶，开始往这信封上喷洒香水。这汤姆先生感到非常好奇，他就走了过去问这个中年男人到底在干什么。这个中年男人回答道： 每年秋天我都会这么干，一般我会一次发1000张左右明信片，在每一张明信片上我都会写一句话：亲爱的，我爱死你了。 听到这个中年人的话，汤姆先生更加好奇了，他继续问道： 是真的吗，先生？你要一次发1000张明信片，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好意思，我是个离婚代理律师，这是我们每年淡季的例行公事。这天啊，肯特先生正在自家的书房里看书，他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敲门的呢是一个小男孩，大概4-5岁。这肯特先生开门之后，这小男孩啊非说自己有东西掉在肯特家的车库里了，想要回去。于是肯特先生就带着小男孩到了自家车库，打开车库门，这肯特先生傻了，他看见地上有一垒球，又看见自己车库的窗户上有一个垒球大小的洞。这肯特就很生气地问这孩子： 小子，你得告诉我这个垒球是怎么到我车库里来的。 小孩子抬眼看了看肯特先生，非常肯定地说道： 他肯定是从您家车库窗户上的那个洞里掉进来的。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在一家医院的诊室里，医生劈头盖脸的对刚刚进来的一病人大声喊道： 我说这位先生，我看你需要配副眼镜了。 医生，您简直是太厉害了，您怎么还没给我看病呢就知道要给我配副眼镜了呢？ 不用看了，你刚才从窗户进来的时候我就全明白了。 小吉姆啊，有一天跟同学们在薄薄的冰层上玩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不幸掉进了冰窟窿里，而这个小吉姆呢非常勇敢的自己踏着薄冰就把那位同学救了上来，于是他马上成为了学校里的英雄人物。事情过后，老师满脸堆笑的走上前来，拍着小吉姆的头对他说道： 你可真够勇敢的，你敢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朋友真是了不起啊，小吉姆。 小吉姆听到老师的话，抬起了头说道： 我也是没办法，老师，那个家伙掉下去的时候穿的是我新买的冰鞋，要是我不把这双鞋拿回去的话，我妈又该揍我了。 这天在俄罗斯，一暴发户去汽车市场买车去，他告诉销售商啊，他有一辆灰色宝马。这销售商看了看这暴发户，然后没做声，低下了头，认真地为他挑选了一辆灰色宝马。 可在这暴发户付钱的时候啊，这汽车销售商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走上前去迷惑不解地问这暴发户： 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好像上个星期来过我们这家店，而且好像您上次也买了一辆灰色宝马轿车，是这样吧？ 听到销售商的话，暴发户满不在乎地解释道：没错，你记性还真好，上个星期一我是买了一辆，不过我买的那辆宝马车现在烟灰缸满了。 有这么一天傍晚，在一个公园里，小伙子 Alex 正在问他的心上人： 亲爱的，这么说你是不是不愿意嫁给我了？是不是真的？ 我怎么跟你说呢？我觉得我未来的丈夫必须得勇敢，而且他要足智多谋，你明白吗？ 勇敢？你开什么玩笑？难道你忘了吗？上次你掉到水里是谁把你救起来的？是我把你救起来的。 哇，莱克斯，你别生气呀，我觉得你确实很勇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足智多谋啊。 什么？我还不够足智多谋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上次到底是谁弄翻了那条船。 是。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天，在小学课堂上，语法课老师正在向同学们介绍语法的时态。 同学们，当我说我很漂亮这句话的时候，我用的是什么时态呢？ 听到老师的话，坐在第一排的小学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过去时。 话说有这么个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问他， 你干嘛哭啊？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竟然中了辆轿车。 彩票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 后悔什么？ 我后悔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在新兵训练营里，这天早上在晨训的时候，训练军士大声宣布道， 士兵们，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先跟你们说好消息，今天晨跑将会由士兵 Peter 带领你们。 听到军士的话，整个新兵训练营沸腾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 Peter 是一个体重超重的人，跑步肯定会很慢，他们今天可算是解脱了。可是训练军士接下来又继续说道， 安静一下，接下来我告诉你们的是一条坏消息，今天早上的晨跑有士兵 Peter 驾驶一辆卡车领跑。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啊，伊文斯先生去医院那儿看腿去了，他的腿啊有点肿。到了医院，这医生做了仔细检查之后呢，给他开了一颗打得惊人的药丸。然后呢，医生非常和蔼的就对着伊文斯说道， 请您稍等等，伊文斯先生，我出去拿点水，马上就回来。 医生啊一走出门，这伊文斯先生有点不耐烦了，他腿啊确实肿得非常难受，他也想快点治好，于是他一瘸一拐的就走到外面的饮水机旁边，自己倒了杯水，然后硬是把这颗大药丸塞进了喉咙里，大口大口的连嚼带喝就把这药给吃了。不一会儿这医生也回来了，拎着一个桶对伊文斯说道， 好了，伊文斯先生，让您久等了，现在把我给您的那颗药丸放到热水里溶解之后，把您那条肿腿泡在药水里，至少泡30分钟，您会感到很舒服的。 这天晚上，詹姆斯到他哥哥家去做客。进门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小侄子亨利在帮他的父母烤纸杯蛋糕，蛋糕很快就烤好了。詹姆斯的嫂子同意着小亨利在蛋糕的表面上抹点糖霜。抹好了糖霜之后，这小亨利把蛋糕就端到了桌子上，等待客人们认可。可这个时候，詹姆斯出于好奇啊，他非常兴奋地向小侄子问道， 小亨利，真没看出来，你烤纸蛋糕的手艺确实进步不少，你能告诉叔叔吗，这些糖霜你是怎么抹得这么匀的呢？ 小亨利抬起头，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先把糖霜撒上，然后再舔一遍就匀了。 有这么一天下午，一位女士到一家渔具商店去买钓鱼竿，可是进去之后啊，她不知道买哪款好，于是她就随手拿了一根钓鱼竿去问营业员。一个戴着墨镜的营业员接待了她。这位买钓鱼竿的女士向营业员问道， 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款鱼竿它到底好不好？ 营业员回答道， 夫人，我是个盲人，不过您放心，只要您把鱼竿丢到柜台上，我就可以根据落下来的声音告诉您您想知道的一切。 听到营业员的话，这位女士虽然有点不相信，但是她还是照做了，她把鱼竿扔到了柜台上。这时盲人营业员马上回答道， 这是60码的杆，2022型绕线轮，附带10磅的测试线，这是本店最好的鱼竿，现在卖20美元一根。 听到营业员的话，这位女士非常高兴，她连连称赞。 哦，你简直是太棒了，先生！我把鱼竿扔在桌上，你就能知道这是哪款鱼竿。我想，这就是我想买的鱼竿了，我买了。 听到女士的话，营业员转身走向了收银台。这个时候，来买钓鱼竿的女士不小心打了个嗝，她尴尬极了。但是她马上想到，这位盲人营业员应该不会知道这个嗝是她打的，于是她满不在乎地走向了收银台。此时，这位盲人营业员把钱的数目录入了收银机，然后对女士说道。 尊敬的女士，一共是22.5元。 听到盲人营业员的话，这位女士愣住了。 哦，营业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刚才不是说这根鱼竿只要20美元吗？为什么又多了2.5呢？ 营业员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是这样的，夫人，鱼竿确实是20美元一根，不过加上您刚才挑的那个鸭子语音提示器，一共是22.5元。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爱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你也是些固执在不肯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这星球里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向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如果你内心是哭泣才能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这星球里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